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掂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新年快乐，朋友们，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晚第22届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国家大剧院2018北京新年音乐会、迎中生新年音乐会三场音乐会在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大剧院奏响，数以万计的观众在音乐声中迎来了新的一年。今年登台人民大会堂北京新年音乐会的是世界著名指挥家托马斯·桑德森，他率领捷克第二大交响乐团布尔诺爱乐乐团，不仅演奏了捷克特色的多首经典，还为中国交响乐《红旗颂》带来了布尔诺的版本。今天下午和晚上，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还将在指挥家吕嘉的带领下，再呈现两场国家大剧院新年音乐会，在新年第一天与观众共享艺术盛宴。除了听音乐会迎接新年的到来之外，昨晚上千名中外游客在永定门公园迎接2018年新年的到来。由市旅游委主办的2018北京新年倒计时活动暨北京冰雪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这里举行。昨天是元旦假期的第二天，伴随冬天的暖阳，市属11家公园及园博馆接待游客21万人次，比前一天增长了近一倍。其中天坛、陶然亭、颐和园游人最多，陶然亭紫竹院和玉渊潭的雪场是市属公园最热闹的景点，三家公园的游人数都比同期增加了一倍以上。故宫博物院今天开启了位于西六宫西南角的启祥门，这扇大门以前只进行过短暂的临时开放，而以后将处于常态开放状态。启祥门打开之后，就打开了故宫内西路与外西路的通路，方便观众更加便捷地参观慈宁宫区域和武英殿区域。经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测算，全国昨天共接待国内游客5000多万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296亿元，全国假日旅游市场迎来高峰，滑雪场、温泉度假村等旅游休闲场所火热，乡村嘉年华、逛大集等旅游主题活动备受欢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元旦假期第二天，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总体平稳。从部分交通流量监测来看，交通流量比前一天下降了 5% 左右。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群众，假期出行要自觉遵法守规，安全文明出行，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高高兴兴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今天一轮超级月亮将现身天宇，天文专家表示，每次超级月亮出现都给公众带来一次难得的赏月良机，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在今晚或明晚欣赏。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酒后代驾就找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车险到期未投保，来电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券，酒后由他代驾，带着幸福回家。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 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2018年1月1号的10:06啊，真的是10:06:00，跟大家打的招呼。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有朋友开始点歌了，让放首《风吹麦浪》啊，这是你最喜欢的歌啊。这个我跟你说，今天这个点歌可能就不太会在直播的时候实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啊，当然还有一位我们负责一直播直播的导播老师，所以呢我没有办法就是操作太多的东西啊。但是我提示一下你，在我们一直播上面，我个人直播页面的第一期弹尤克里里那个里面有我弹唱版的《风吹麦浪》，要不然你将就一下吧，把那个点开听一下。好啦，大家今天听到的乐享生活是依然来自876的电波当中的直播的声音，没错了。在今天很多人还在被窝当中发祝福的时候呢，我已经来到了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欢度元旦佳节。那今天呢没有请嘉宾，主要是因为呢也考虑到嘉宾很多的嘉宾嘛也是要休一下元旦，忙碌了一年的时间了啊，今天呢就不把他们从被窝里边薅出来跟我一起直播了，所以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来陪伴大家。不过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你们都在电波那一头，还有在一直播的直播间里面陪伴我们，对不对？那今天想要跟我来互动聊天啊，说一说新年的愿望吧，说一说昨天跨年是怎么过的吧，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给我留言。当然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在这个一直播上面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你们发一直播的留言的话我看的会比较直接，可以帮你念出来。那么一直播上面呢，大家可以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不太会找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到我的微博上面去啊，我们有一个直播的链接，点开就可以看啦，微博也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所以2018年呢，我们节目乐享生活节目一个新的变化，我们今天要讲几个新的变化。第一大新的变化就是我们又有新的节目订阅了啊！听了一整年的小野丽莎的另外一首《卡奇托》，今天我们要换了她的另外一首歌作为我们的订阅，因为我觉得这个风格会比较适合早间来听，而且呢比较适合我们节目的调性。不知道新的订阅你们喜不喜欢呢？来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告诉我吧，在一直播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啊，小熊还有790都在跟我们问好啦，新年快乐。对对对，新年快乐。刚才说到了跨年啊，除了我们节目会有一些新的变化之外呢，大家也会在这样一个很重要的时刻开始做一些年终的总结，对不对啊？想一想自己2017年做了哪些很重要的事情，完成了哪些工作呀，生活上面的目标啊，也欢迎大家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大手机不是我的，大家现在能看到的大手机是为了方便我能够看到你们的，方便看到你们的留言啦。我的手机现在在为你们直播呀，在一直播的账号在直播。好。 好，如果呢也想跟我们一起来聊天的朋友，哎，记住了，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叶青阁楼阁宇在问说有抽奖活动吗？今天没有抽奖活动，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在2018年的乐享生活贯穿全年的一个很重要的抽奖的活动和游戏的规则。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没有请嘉宾来的原因，因为呢，我怕我讲的太多，嘉宾没有时间讲话，所以今天就由我来公布一下我们整个2018年节目当中会涉及到的抽奖环节。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抽奖是抽现金，不是其他的什么奖品。哎呀，袁未央说你今天应该穿一个红色的衣服呀，新年红红火火。来，注意看这里，看这里，这里，这里，这里，有红色的元素哦。今天有特别别一个火烈鸟的胸针，有没有？名字都很火。好，还有朋友说，那所以今天的节目是一不放歌，二不抽奖了。都跟你说了，你的风吹麦浪在我的这个一直播直播账号的第一期当中就已经唱了。不是我不如你的愿啊，是我的这个曲库里边压根就没有这首歌。好，接下来回归到正题，也欢迎大家在屏幕的右下方，屏幕的右下方点一下那个小箭头啊，分享一下我们现在的视频直播。这样的话呢，会有更多的朋友，你的好朋友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也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在新年的第一天，第一期节目当中，希望可以跟你们遇见。还有朋友说，对啊，今天的话筒套好红啊，红红火火的又一年。就旁边还有一个黄色的话筒套，没有用它。对对对，就是很多的准备都是为新年而做的啦。说一下跨年吧，昨天有朋友说，刚才在我们直播开始，就是876的直播开始之前，在一直播上面问大家说，昨天跨年你们都干什么了？有朋友说打了一天的麻将，所以我就问他，你是不是从2017年一直打到了2018年，用这样一个形式来迎接跨年？分享一下我的跨年吧，昨天算是很正式的啊，就是用一个仪式感去说。我要跨年了啊，2017年要结束了，马上要到2018年了，所以呢我选择了人民大会堂的新年音乐会，是不是很有仪式感？你们不会昨天也在那儿吧？对，这个要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会还是鼓励大家去876，或者是如果外地的朋友啊，因为这个回忆53206说北京是我梦想的地方，你可能现在不在北京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有可能只能在一直播上面看到我们，所以现在呢，在一直播上面，我是在这个距离大家听到的是手机的收声那现在我面前的这个话筒呢，它的这个收声的效果会更直接更好。那在876的电波当中，大家听到的声音当然就会更大一些，也更清晰一些，而且呢会伴随着我们很好听的这样一个2018年的新的节目的电乐。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听到电乐或者是声音的话，还是建议你们打开你们手机上面的这个收音类的 APP 就可以听到了，搜北京文艺广播。今天心里话说他今天晚上会去人民大会堂看演出。对，就是连续几天人民大会堂都会有，而且他不止，昨天我是在这个万人大礼堂嘛，看到的是这个北京新年音乐会第22届。那在维也纳金色厅，还有他应该不叫维也纳金色厅啊，就叫金色厅啊，就是好几个厅，他在不同的进行各种各样的音乐会，都是跨年的音乐会。那同样的在今天也会有演出，很有品味哦。傲然在给我们打招呼了，大家好。好， 回归到说2018年我们节目的一些新的变化，给大家来解释一下。其实呢，关注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也大概知道，其实在过去的三年当中，我们大致是把节目从周一到周五分成了五个板块啊，基本上从2016年开始，我们就是比较稳定的这五个板块。那这五个板块呢，分别是周一的生活美学，周二的月游天下，周三的一网心动，周四的名师名食，还有周五的小夏推荐板块。啊，袁维扬说每天开车听夏夏的广播，心里就有莫名的幸福感。哎呀，你这样说我心里也有幸福感，不是莫名的，就是很直接的幸福感。对，昨天啊，习主席的这个新年致辞说了，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依然在直播间当中给你们带来幸福感。好。心里话说2018年期待节目的见面会，会的会的啊，这个也是我待会儿要说到的，我们2018年节目的一些规划呀，想要做的一些事情啊，希望大家可以通过一直播的这个平台来监督我们，好不好？现在呢，我们除了在876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声音上的直播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到一直播的平台上面来看到啊，现在直播间里面的我啊，独自孤寂讲话的我，赶紧来跟我们一些互动一下。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一直播也是这五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微博上面可以直接点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刚才给大家解释了一下，从2015年的1月1号开播到今天2018年的1月1号，我们节目要进入到的是第四个年头了啊，真的是有一点点感慨啊，第四个年头。虽然说我知道北京电台有很多很多做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名牌栏目啊，但是因为这个节目是我从无到有啊，一点点看着它长大的，所以每年到了12月31号和1月1号的时候还是挺感慨的一件事情。那总结了一下，在前三年的时候呢，我们周一到周五大致是分了那些板块。那知道我们不能给你放歌，说推荐几本书可以吗？可以的，可以的。你这说的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啊。可以，好，满足你的心愿，这一点心愿还是要满足的，待会儿来给你推荐。好，然后呢啊，都快两年没有见到我了。你是说我们两年没有办见面会了吗？是有点对不起大家，这两年因为做直播比较累，所以没有分出太多的精力来办见面会这样一个事情。说回到我们周一到周五的节目，那周一生活美学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些跟艺术相关的呀，甚至是收藏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到了周二月游天下呢，就是带着大家四处去玩，会有很多的旅行达人来跟我们推荐各种各样的旅行目的地。但是呢，我们乐享生活节目其实跟其他的旅游类的节目略有一些区别，在过去的三年当中，是我们不太给大家推荐一些太大众的旅行的目的地，就是你在各种的这种搜索引擎一搜就能够有很多攻略，然后有各种团可以去报的这种旅行的目的地，我们推荐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推荐了一些比较小众的旅行的目的地啊，像我们推荐过这个斐济啊，这个太平洋上的一个很美丽的岛国啊，这样子的，还有南北极，这样的旅游的线路，我们都在周二的月游天下板块来给大家做过推荐。那周三的板块呢，其实我们以前是一网心动，主要是给大家推荐智能的生活方式啊，有很多的一些智能的产品都是在周三跟大家来见面的。到了周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请一些职业的规划师啊，还有一些美食达人，在我们名师名食的这个板块来跟大家分享美食啊，分享职业的规划。然后到了周五呢，就是小夏推荐板块了。小夏推荐板块呢，其实主要的我们会请到一些演员和一些歌手来推荐他们近期的作品。有的歌手是发新歌了，或者是写新书了啊，然后呢还有一些演员的朋友是最近有新戏在跟大家见面。那么在周五的这个板块，我们之前在过去三年一直比较坚持的是在做小夏推荐这个内容。 啊，灵魂飞说有一点小卡壳啊，嗯，这个，我在我手里的这个手机看起来还行啊，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网络？嗯，还有这个。刚才执着的想要听风吹麦浪的那位朋友说请一次李健呗，嗯，我也挺想请他的，有点难请，比较忙啦，人家忙。对啊，大家小熊说音乐好轻松，嗯，其实这也是我坚持做了四年的事情，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做很多的事情，比方说我直播，刚才还在跟好朋友感慨，我说一年又一年啊，我们又进入了新一年的直播，好像又打开了一扇窗户一样，然后你会看到不同的风景，然后你看到这些风景的时候呢，还要把它转化成语言，也带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会有一点点，有时候会觉得有一点点累，但是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去坚持一下。那给大家换不同的电乐，这也是我坚持做了四年的事情。一方面呢，是我们会用一整年的时间，用一个声音，我自己的声音，配一个电乐，告诉大家每天早上的10:05到11:00的这个时间，哦，又一个新的开始，但是是一个老的节目，名字叫做乐享生活，这是我坚持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公布我们2018年的电乐，很轻松啊，很多事情你只要坚持做下来，你就会发现你人的状态会很不一样啊。这件事情我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次了，很多事儿想好了就要去做，然后做了最好就把它坚持下来。当然前提是如果你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可能这件事情确实有一些错误，我们及时去修正它。好了，嗯，说完了2017年之前的节目的内容，2015、16、17年三年我们都是坚持周一到周五这样子。那2018年呢，我们的节目会有一些变化啊，说想要我推荐一些北京的美术馆、博物馆、书和生活啊，没有问题。在2018年的节目当中，这些你说到的内容我们都会做推荐。那今天呢，我可以在待会儿我们下半时段的时候，好不好？你让广告时候让我梳理一下我最近在看的书，因为我担心我看的书你们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啊，但是我可以梳理一下，给大家先开一个2018年的个人的书单，两本能叫书单吗？好，来给你推荐几本，嗯，我正在看的书。然后呢，同时我们也会希望大家关注我，持续关注我们2018年的乐享生活的节目，在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都是这个时间，10:00到11:00。要跟大家重点说的是呢，从2018年开始，因为原来我们没有开一直播的视频直播，只是在2017年的尾巴上面尝试了几期。那有很多的听众说啊，可不可以多开一些视频的直播？可以。所以从2018年开始，记住啦，每个周五 Every Friday 我们都会在这边一直播上面跟大家同步的进行我们876的音视频直播，乐享生活的音视频直播，每周五。赶快奔走相告吧，把这个喜事。有没有说夏姐你性格不错，握手。嗯，我也觉得我性格还可以。嗯，好，那再跟大家解释一下，2018年刚才说了第一个变化，就是在每个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在一直播上面来开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所以呢现在大家就可以赶紧的关注起来了，再说一遍，微博或者是一直播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现在的同步的视频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在微博上面也好，在一直播的账号上面也好，都是搜索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在今年，哦，总想说明年，但是后来发现2018年已经来了，不能再说明年了。今年，在今年的每一个周五，我们都会开视频直播，春节除外，好吗？春节让我歇一下，春节除外啊。哎呀，灵魂飞说看情况应该是站着在直播， 太聪明了，是不是？因为我一边在直播，还一边在各种轻快的随风起舞。对，啊，是站着直播，是我自己的一个习惯啊，一个习惯。站一个小时，袁维阳站一个小时也不会累死，就是会有一点点累，但是会怎么说呢？就是整个直播的状态会更好一些。我个人是这样，但我们旁边有椅子了，累了可以坐一下，没有那么不人性化我们的直播间。好了，回复大家，没错，我现在此刻是站着为你们直播。对，你说的很对，不然的话不可能左右摇，这不然这椅子有点承受不了。说完了2018年的我们第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周五的时候会开视频直播了，会定期的啊，这个就不像我们2017年的时候非常任性，在2017年年尾的时候我说非常任性，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就开一下吧，啊，想开就开一下吧，但是为了满足大家的这样一个愿望，那我们也征集了一下我们的听众的一些回复，所以呢，我们决定就放在周五这个板块，而且呢，到了2018年的时候，我们前四期的节目都有变化，周一到周四都有变化，只有周五这个环节，小夏推荐这个环节我们保留了，所以在这个环节大家也会不定时的不定期的看到我的一些演员朋友或者是歌手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小夏推荐这个板块来推荐他们的新的作品，那这也是我想要开直播的另外一个方向也可以让大家不单单是可以听到我们来自直播间的声音，也可以看到在周五的时候我都请了哪些好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所以周五我们会开视频直播了，这是2018年的第一大变化。好啦，其实我们节目明年刚才说完了周五的这个小夏推荐板块我们是保留的，那大家就会问了，那周一到周四就不保留了吗？那你们要讲什么样的内容呢？既然我们的节目还叫做乐享生活，那肯定还是跟生活相关的内容，所以下半时段在乐享生活今天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告诉大家在今年2018年的节目当中，周一到周四我们为大家安排了什么样的内容，各自都是什么样的板块，这样呢大家在周一到周四10点到11点可能在上班的路上，也有可能是去过单位了出来办事的路上，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有选择的来收听我们周一到周五的不同板块的节目。好啦，在广告时段我依然会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继续跟大家聊天，一直播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在876的电波当中呢，大家要听一小段的广告，乐享生活稍后见啦。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冬日纳福迎新，冰雪欢乐季，平谷渔阳国际滑雪场欢迎您。 想装修啥都不懂，预算有限怎么办？ 找全包圆啊，999元每平米，一价全包圆。 那80平米8万就够了，装修管家具管吗？ 管，还是全屋实木家具。 建材管电器管吗？ 管，多件大牌电器任性送。 灯具管窗帘管吗？ 通通管，毛坯到入住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加多件电器限量送，快打400-606-8866抢起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想见店内活动。 您还为选年会场地发愁吗？温都水城50到5000人场地任您选，魅力冰雪乐园、温泉戏水、住宿美食等你来。电话8178-1111，体验冰雪娱乐，点燃音乐梦想。世博园冰雪嘉年华、冰雪音乐节，年轻世博园让你嗨爆这个冬季。咨询电话8118-6018。 他们敬业奉献，热心公益，孝老爱亲。 他们的事迹感动你我。 他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他们的精神温暖京城。 他们就是 北京榜样。 2017北京榜样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将于1月3号晚间在北京卫视，1月6号和7号早上8:20在北京新闻广播播出。荣耀时刻，邀您共同见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这位一会儿就要出去购物的啊，我要把你拖出我们的直播间。还有灵魂飞在问说，夏姐，咱们台的位置是不是在建国饭店附近？答对了，你不会现在已经游走到这里了吧？赶快来建外大街14号跟我打个招呼。建外大街14号，没错，我们就在建国饭店附近。嗯，还有这位连心同学，我只能说你非常有眼光。嗯，好，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留言，看一下留言，不过已经快刷过去了啊。好，因为刚才在广告时段呢，有我应一位听众的要求，为他推荐了我正在看的书。嗯，那在这儿呢，也可以跟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来分享一下，我也是经过很多人的推荐，鼓足了很大的勇气，因为我有点点担心作为文科生的思维，我会有点看不懂这一套书，但是现在看到了第一本的一大半，我觉得还不错。嗯，没有文科理科的区别，那这一套书就叫做三体，推荐给你们。嗯，我手一剑来啦，欢迎。嗯，然后还有这一位问我们是不是在建国饭店附近，直播间就在这边的朋友说，啊，原来他就在那附近工作呀，那咱们工作的地点很接近啊。我手一剑说，刚才在做小儿推拿，没有时间来看直播了，现在闲下来了，可以来看我们直播。我一直都对于你的专业特别特别的好奇，要不然下一次你也开个直播让我看一看吧。这小孩捏脊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啊，肯定特别萌吧，是不是？好，今天呢，其实在乐享生活的第一期，新年的第一期节目，2018年1月1号，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陪伴大家，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到一直播上面来看我们，微博互动，还有一直播互动的方式啊，大家都可以直接在直播间来留言，都是搜索在这两个平台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那今天呢，在新年的第一期，除了要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2018年的新的节目电阅之外呢，还要公布节目在2018年新的变化。上半段说过啦，我们新的变化之一就是在每周五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小夏推荐这个单元开视频直播了。很多朋友让在我附近工作的这一位请我大吃一顿啊，他说倒是想，可是没有时间。不吃我还是有时间的。 饭嘛，总是要吃的。好了，接下来再说第二个变化，就是我们周一到周四的内容呢会有一些些的变化。其实乐享生活这四个字到底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包括说我们节目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内容，这是我从2014年底在筹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就在思考，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从2015年的1月1号我们节目正式开播，我就开始在摸索这个事情，就是乐享生活，我们既然要去快乐的分享，快乐的去享受我们的生活，怎么样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提供更多快乐生活的素材呢？所以在经历了2015、2016、2017这三年的摸索还有跟听众们的互动之后，我觉得在2018年我们要把节目的内容稍稍的收窄一点点，收窄一点，因为大家刚才在上半段也听到了，其实我们节目内容涵盖的内容是很多的啊，从生活美学到旅游到美食啊，到一些智能的产品啊，到歌手演员他们最新的作品。那除了周五的这个小夏推荐板块之外呢，其他的四天呢，我想把这个内容我们稍微的收一收，明年我们会收回到轻奢居家生活方式。He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y el calor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那么这个居家生活方式自然了就涉及到我们家的方方面面，在家里面我们都会做哪些事情呢？居家生活方式都囊括了哪些方面呢？所以呢，思考了一下，那我们决定在2018年的周一到周四的板块当中呢，我们以空间为划分。那周一的时候呢，是书房，这个空间其实就是今天书房。那为什么会选周一选书房呢？因为其实周一很多人都是开启了一周新的工作，会很忙碌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会觉得有很多你回到家里面之后还会要在书房当中去学习工作处理一些工作，可能在周一的时候会比较忙碌。那我们会在周一的上午10点到11点在乐享生活当中以书房为载体来跟大家聊一聊周一的生活方式。那到了周二的时候呢，我们相对周一的工作放松了一点，我们可以跟朋友聊聊天聚聚会所以在周二的这个空间呢，我们给大家营造的是客厅这个空间。在客厅当中你们都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还有客厅当中的一些装饰摆设包括电视机的位置跟你的距离很多很多的细节的内容，我们都会跟客厅相关的我们都会在周二来跟大家聊起来。好啦，那时间来到了周三了。那周三呢，其实在我们这三年的直播当中，有一位很可爱的朋友每到了周三都会来提醒我小周末快乐。对，我原来都不知道有小周末这个概念也是我们的听众教会我的。那周三确实给大家一个感觉是我们忙碌了两天了，然后呢再忙两天就可以休假了，这中间的这个时间有一点点难熬，但是又要给自己一个动力说好我还要再认真的工作三天的时间。所以到了周三的时候呢，我们要好好的休息才能够好好的工作，对不对？所以周三的我们这个空间给大家来分享的是卧室这个部分。说到卧室我真的是有很多话想要跟他说这个袁维阳说今天夏夜很活跃是因为我的 body language 太多了对，因为新年嘛就要开心对不对，火烈鸟这个感觉还是要在的红红火火的，话筒也是红的。好，说到周三的卧室，之所以想把卧室这个居家的空间单拎出来跟大家讲，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观察我周围的朋友，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有这种感受，就是现在朋友圈里面失眠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早上7点钟我早上7点起，发现凌晨2点有人在打卡，凌晨3点这个人还在，凌晨5点了这个人说算了吧别睡了起来还。后来我 我就在想，我说失眠这件事情可能已经成为了困扰都市人的生活的很大的一个障碍，因为你睡得不好，第二天你的工作状态就会打折扣啊，心情也会打折扣。这一点我个人还是有很多话要说的，因为我个人觉得我的睡眠状态一直都还比较好，然后因为要做早间的节目，上午的节目之后呢，我也把我的生物钟在这三年当中调得相对规律，基本上晚上到10点半的样子一定会上床睡觉啊，然后早上7点半之前一定会起床啊，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关于卧室的关于睡眠方面的内容在周三的这个板块2018年我们来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怎么睡得更好工作更好。林魂飞，你刚才的留言我都看见咯，虽然没有一一的念出来啊，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都非常对。好啦，又到周四了，我们说到周四的板块了，刚才说了周一到周三分别是书房、客厅和卧室这三个空间，那时间来到周四我们会保留我们今年周四的这个板块，那就是美食类。所以到了周四，我们到了居家生活的这个空间呢，我们是餐厅和厨房。那在居家生活里面，餐厅和厨房真的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曾经听到一个嘉宾说，就是吃饭这件事儿啊，为什么说餐桌包括餐桌上面的摆饰以及你用的餐盘都很重要，是因为晚餐啊，尤其是以一家当中的晚餐的这个时间，是很有可能是一家人坐在一起聊一聊天啊，聊一聊今天发生的事情啊聊一聊心情的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很重要的一个载体。我知道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会在外面应酬啊，没有太多的时间在家里面来吃饭，但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跟家人一起吃一顿饭才显得更加的重要，对不对？所以有时候生活也是需要一些仪式感的。那明年啊，又说明年，今年2018年的每个周四，我们都会在居家生活方式这个板块当中呢，跟大家重点的来聊一聊厨房和餐厅。啊，导播小哥哥感冒了，什么时候听出来的？他没有啊，多喝水，多注意，这个倒是真的啊，因为天气确实还是比较寒冷的。好啦，刚才跟大家说完了我们2018年，也就是今年整个节目从周一到周五的不同板块的内容，那也希望大家第一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第二是可以有选择的去收听我们不同方向的啊不同居家空间当中的节目。周一是书房，周二是客厅，周三是卧室，周四是餐厅和厨房，周五依然回到小夏推荐的板块。记住了，明年今年怎么办？就跟大家写那个就是日记啊，或者是签字的时候，永远改不过来，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会签成2018一样，我可能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才会说成今年。今年的周五，每一个周五，我们都会在一直播上面跟大家见面了，所以赶紧关注我们吧！一直播和微博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还有朋友在问候我们非常辛勤工作的导播老师啊，说待会儿要曝光哦，可以的，待会儿下了节目就让他出现在一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当中。好啊，最后重头戏来了啊，我们大概还有8-9分钟的这个电台直播的内容，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一定要花啊认真说啊。严肃脸认真说，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慢慢的从我们的微信的粉丝群里面然后开始关注到我们的微博，因为微博呢相对开放，我们可以在上面做我们的现金的抽奖的活动，这样比较公平公开公正。所以赶紧的，我们的听众忠实的听众现在还在微信粉丝群里面的，现在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了啊，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那 说到了我们每个周五都会在一直播上面来开视频直播，这也是为了方便我们抽奖的一个公平公正和公开，这样子的话我们不仅有声音的证明，对吧，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说到抽奖呢，我们要从二月份或者是三月份啊，因为二月份呢中间有两周的时间是春节，所以节目可能是一个非常态化的我考虑如果我们从三月的第一周开始抽奖，可能大家参与的这个怎么说频次啊会比较稳定一些，所以可能是二月可能是三月，最迟也不会超过三月份。那从三月份开始呢，我们每周啊，大家听好了，我们是每周会送出500元的现金红包，每周啊，每周，但是呢只有一位听众会得到。我们不是把500元的现金红包分给500个人，然后每个人得1块钱，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获得500元的现金红包，这是我们从三月份开始每一周都会做的事情，是在周五的节目当中来揭晓的。那既然要抽奖了，就会有一些抽奖的规则啊，就是获得这个现金红包的规则。那规则很简单，第一点就是要关注我们的微博和一直播的账号啊，当然这两者是关联的，你关注任何一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微博，因为大家还是关注微博吧，因为要每天跟我们互动才可以。那现在大家就可以记下来了，如果在开车不太方便关注的话，可以空闲的时候关注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5个字，就是我个人的微博啊。第一点非常简单，就是关注我们的微博。第二点呢，是在每天我们的直播时段，听清楚咯，是在直播时段，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方便大家，因为我们每天开始的具体时间可能会略有不同，所以我们这个打卡签到的时间是以10点整到11点整为一个有效期，好不好？1个小时。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的因为每天我们都会发微博的直播帖，在微博的直播帖下方呢，大家只要留下你对于这一期节目包括对于我们整个节目的建议呀这一期节目的想法呀，互动的内容，留下内容，我们就算大家签到成功一次那在这一周当中5天都完成了签到的听众，就会有机会获得我送出的当周的500元的现金大奖。就是这么简单，是不是很容易获得呢？因为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的听众真的是跟了我们有快3年的时间了，对不对？从2015年就开始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其实我自己内心呢也是觉得有点对不住大家，好像没有谋太多的福利给到大家，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直接一点在每周送出现金500元的红包给到大家，但是前提是你们要来微博互动哦。有朋友说500啊，够我花一个月的，花一个月的这个，你们家家教微微森严呢，就是这个生活费啊。好，说到这个，罗格宇说送本书，我先推荐吧，先推荐，然后呢，我再考虑一下送你什么。在刚才下半段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做了一个推荐了，就是我自己最近在啃的一本书就是《三体》那我刚刚啃到第一本，有朋友刚才留言说觉得第二本最好看，不要剧透了，反正3本我都会把它接续的看完的然后到时候等我看完了再来跟大家分享我个人觉得哪一本最好看。对啊，就是500元，真的我也觉得这个现金奖还蛮给力的，所以大家赶快在你的一直播的屏幕的右下方点小箭头分享我们吧，让你更多的朋友可以听到我们这样一个在今年会关注轻奢居家生活方式的节目。第一个是让更多的朋友听到，第二个是也可以让你的好朋友都加入到我们的得红包的队伍当中来。 啊，还有袁维阳真的是我们的一位很忠实的听众，你还知道我们原来送过钥匙扣，对，原来送过一个我个人卡通形象的一个啊软软的一个钥匙扣，但是那个钥匙扣没有了，两个方面，因为那个钥匙扣当时我们背面印了我们的公众号的二维码，但是现在我们公众号不用了，所以那个二维码就失效了，那我们也不太想把这个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可以许诺大家的是，在2018年除了这个每周要送出的500元的现金红包之外呢，我也会争取再给大家多一些类似于你们刚才说的像这个卡通我自己卡通人物的这个钥匙扣一样的，很有876特色，也很有我们乐享生活节目特色的一些小的礼品，好不好？我们也会在2018年送给大家。当然了，针对你们一直在说的这个见面会的事情，我只能说我尽量啊，因为如果现在我就定下一个目标，说我们2018年一定会做几场啊，到时候到了12月31号节目收尾的时候说没有完成，我觉得这样也不太好，我们就不放豪言壮语了，但是在2018年我一定会找机会跟我们的听众这样面对面的再交流一下，不仅仅是在一直播的直播平台上面。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只能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按照以往的这个惯例，我们会继续在一直播上面跟大家再聊一会儿，然后大家在各自去吃午饭的路上啊，在各自去吃午饭，当然了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更多的关于节目方面的建议，包括说因为我们每周要送出这个500元的现金红包了，又只有一位听众可以获得，那对于这个获得的方式啊，我们抽奖的方式，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建议，也欢迎大家在一直播还有微博上面搜索主持人江夏来给我们留言。今天的乐享生活在876的直播时段就是这样了，稍后要引出的是我非常好的我自己非常欣赏的一位主持人，也是今天的第一期节目哦，为他鼓掌，11点到12点的好歌会说话，我没有念错名字吧，啊，这是说对了，英超同学为我们带来的好歌会说话。好了，明天上午10点再见喽。¿Qué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é será? ¿Qué será? ¿Quién será la que me dé su amor?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encontrar. Yo no sé, yo no sé. Yo no sé si volveré a querer. Yo no sé, yo no sé.He querido volver a vivir la pasión y el calor.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这么一个事儿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100块钱和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的活动，不知道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很多朋友呢是打来电话来询问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呢是7565的黄先生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是1800呢就能买一箱，然后呢还送两箱，算起来一瓶是100块钱啊。我一听趁着便宜赶紧打电话吧，结果啊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就想问你们是真的办活动吗？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呢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啊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啊，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呢是一直在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活动不真实。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一席精酿酒一瓶才100块钱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呢肯定是真的啊，否则呢我们也不会说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哈，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吧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100块钱，你说这搁谁不抢呀，对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啊，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在这儿呢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呦，胡总啊，是对啊，您说的挺有道理的，